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6-86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清凉，但过低温度不但对身体健康无益，还很耗费能源。您知道吗？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节省 7%-10%。本月9号开始到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周一到周五9点和17点将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内现场诵读环保日记、身边的环保故事、环保主题诗歌散文等作品。热爱诵读又热心环保的您不要错过机会，快来诵读小站发声吧。活动详情请关注微蓝北京微信公众号了解。外百老汇浪漫爱情音乐剧《长腿叔叔》中文版今晚继续在北京巨空间剧场上演。90年代长腿叔叔资助孤儿小女孩乔若莎上学的故事感动了不少人的内心。长腿叔叔原本是简·韦伯斯特创作于1912年的长篇小说作品，后来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戏曲、卡通和电影等。现在这个作品有了中文版音乐剧，全剧虽然只有两位演员，但故事却巧妙暖心。中文版音乐剧《周日恋曲》明天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韦伯的知名音乐剧《周日恋曲》从头到尾只有一位女演员和六名乐手组成乐队在舞台上完成演出，全剧故事围绕一个女孩的成长之旅展开。与普通的翻译版音乐剧不同，这一版融入了许多中国的本土元素。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作为国家大剧院儿童戏剧季开幕剧目上演。丹麦著名导演斯蒂恩·科尔纳将科技与童话完美结合，融合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将安徒生童话世界里夜莺、笨蛋汉斯、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六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打造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下月18号到29号，第十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与观众们见面。本届系列音乐会以古典家为主题，在呈现原汁原味古典音乐的基础上，还融入了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等多种元素。12天的时间里，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将迎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巴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等多支乐团，和瓦西里·佩特连科、谭盾、谭丽华、张毅等中外著名指挥家登台。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大部时间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在室内室外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下午到夜间有全市的雷雨天气，假日外出游玩的朋友要尽早返程，注意防雨防雷，并且避免到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1到28度，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早晨风力不大，能见度一般，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气温在25度到32度，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天空多云到阴，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姜文导演，姜文就是影坛的稀有动物，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审美，但你应该庆幸中国有这么一位导演。姜文从来不完美，他的缺点明晃晃，很是扎眼，但他的天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是一个极致的导演，他把电影真正酿成了酒。今晚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导演姜文以及他的新作《邪不压正》。 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春期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是周六版的节目，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轻松的话题。一般呢，暑期档或者说一些重要节点的影片的大片呢，都会选择在周日的夜间、周五的凌晨首映。那么昨天呢，也有一部新片和大家来终于见面了，这就是姜文导演时隔4年的一部力作《邪不压正》。那么之前其实这部影片的宣传呢并不是那么的火爆，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对这部影片都是充满了期待哈，因为毕竟是姜文导演磨4年之剑的一部力作。那么究竟这部电影上映了，算是今天啊，应该是2整天之后，口碑又如何？大家看过的一些感受又如何？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定就要为大家来揭秘这个电影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感受如何。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哎，高磊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一有新片哈，就得请小爱，因为我们觉得小爱的角度，他自己对于影片的角度非常非常的独特，而且每每聊开了以后，我们都会觉得从中会汲取一些知识、一些信息点，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喜爱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啊。希望这分享是一种快乐。 对对对对，希望今天你不会要让我们失望哈。 我突然觉得压力山大了。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开个玩笑哈。其实据我所了解，因为在上映这部电影之前，我关注了小爱发的一系列的朋友圈，好多都是关于这部电影的，当然也有好多都是关于姜文导演他本人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你是姜文导演的死忠粉吗？ 死忠粉，我是姜文电影的重度瘾者。 哇， 对， 这么厉害。 比如说我前2个月吧，我就有一天没事儿，我说我写一篇姜文的电影分析，写了一个《太阳照常升起》。 嗯哼， 我当时就 一下坐下去就一直就写下去了，就是完全没有料到等我再抬眼的时候已经就七八千字了。 哇， 七八千字其实相当于是一篇论文了。 当然了， 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依旧觉得我好像好多的内容，好多的话还没有写完，还没有说完。 嗯，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姜文的电影他好像是永远他是一个像是一个特别值得你去探讨，特别值得你去探索，然后特别值得你去挖掘的一个万花筒。 嗯， 对，你可能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迷离，好像找不到一个重点，然后他信息量特别的大， 对， 到处都是影像，到处都是隐喻，象征蒙太奇，然后节奏又相对来讲比较快，所以你可能最开始呢你会觉得有点不能理解或者莫名其妙，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内容当中，然后你根据主题，根据人物他的人设啊，人物之间不同的人物关系，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它里面的很多的内容的话呢，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密的一个过程。 对 对，所以就是姜文的电影我觉得是具备了非常鲜明的个性，非常独特的气质，就是我觉得他从阳光灿烂的日子，然后鬼子来了，让子弹飞，然后一步之遥，然后到今天的 邪 不压正， 嗯 啊，就他其实所有的影片，嗯，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一些共通的点，比如说他会有他的一个姜文式的暴力美学， 嗯， 他会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逻辑， 对， 然后他自己的一个很缜密的逻辑， 甚至说他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或者说你喜欢不喜欢，这个逻辑是我姜文的，我就要按照我的逻辑拍下去， 特别的后现代主义，他会把那个剧情啊，然后整体的一个宏大叙事把它消解， 嗯， 对，他会把具体的琢磨点呢放在一些比较细碎的一些片段上，然后通过一些拼接呀，一些跨越时空的或者是突破了各种限制的这种重组拼接，他去以他的方式去解构一个他的故事， 嗯， 但这个故事可能他所表述的呢又不是那么复杂，其实你真的懂了之后你会发现 很简单的， 对，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 对, 对， 然后他的电影当中呢有很多他的这种恶趣味，就比如说他特别喜欢脚，说他有恋足癖，跟那个昆汀很像，对，然后他的电影当中他特别喜欢拿屁股来开玩笑，他的很多电影当中都会出现屁股， 对， 然后很多的隐喻，比如说枪啊，水果，黄瓜呀，然后各种东西就是在他的电影当中其实都是有指向性的，就他会有很多他自己的特别调皮， 对， 特别好玩的这种东西他会用在他的电影创作当中。 嗯 嗯， 当然我们觉得这些标签也好，或者说这些特立独行的一些风格特征也好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聊到他具体的影片和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横向的也好纵向的也好呢，会为大家来具体的介绍哈。我觉得收音机前此时此刻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关注一件事，究竟这部电影好不好看。 嗯， 邪不压正呢是他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是让子弹飞，哇，当时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记得那么快的节奏，甚至很多人说台词的节奏都那么的快， 嗯， 然后过目不忘，真的是贴足了他的标签。但是之后几年之后的 一步之遥 似乎呢评价就两极分化的非常明显了。那么四年之后大家其实对于这部邪不压正是非常期待的，当然我相信哈，像小爱这样的死忠粉就更加期待了，而且还买了好几场的票， 嗯， 准备要去好好的过过瘾。那么看完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姜文的电影四年一部啊，我觉得至于我来说就感觉像是男人们等了四年然后好不容易等来了世界杯， 嗯，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这个东西是好是坏，你就特别想在第一时间能够去亲自的去看一看，因为它会，你想象当中会有那种荷尔蒙的飙升， 嗯， 然后会有特别凌厉的快速剪辑，然后会有那种僵尸的那种黑色的幽默，然后僵尸的暴力美学，然后还有它的各种隐喻、各种象征蒙太奇，然后我就抱着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期望值， 嗯哼， 走进影院了，然后看完之后呢，说实话，我没有得到100%的满足，不是说不好看。 就是我在朋友圈发的是在姜文拍摄的六部电影当中，他导演的作品当中，邪不压正可能是我个人的喜好程度是排在最后。 嗯， 这个不是说我不喜欢这部电影，而是因为我对于邪不压正的期望值太高了，而且在之前他所有的这个积累之下，我认为邪不压正应该可以玩得更嗨一些， 对， 嗨得更飞一些。 就像一个人特别的口渴，等到了给他这杯水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解渴。 对，比如说他在拍《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他已经跨越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阶段，是很现实主义的、很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很浪漫的讲一个少年的一个成长。他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超时空，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人类所有固有的逻辑，他突破了一切的屏障，他去用他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特别扑朔迷离的一个故事，也很浪漫，非常浓厚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那个就很飞。但是那个片子是很具备这种艺术特质，然后到了让子弹飞，到了一步之遥呢，他就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他完全就甩开了大家或者传统的所谓的规则，对于电影拍摄制作的这种要求，他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讲故事，甚至他说我可能不需要去按照你们的方式真的去讲一个故事，我可能就是在似乎没有强化故事的这个状况之下，我把我的这个故事放到了我的这些影像当中，我的恶趣味当中，我的隐喻当中。他拍的是非常任性非常嗨的一个状态。我以为邪不压正应该还是在这个方向继续的走向顶端， 对， 所以我没有得到满足是在这个点。看完之后呢，邪不压正他反而会 往回收了吗？ 实际上它是更实在一些，它在讲故事的这个层面更实在一些。 嗯，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很飞的、很姜文的、很任性、很自我表达的东西。姜文的电影一定是自我表达的，《邪不压正》也是一个100%都在自我表达的一个电影。但是呢，他在讲故事的时候，他收了，他变实了，他变得清晰了、明确了。所以这一次看完了之后呢，我作为一个他的电影的一个重度的一个深度的瘾者啊，我会觉得稍微的没有被满足，因为僵尸的那些东西稍微少了一点点。但是呢，这个电影呢总体来说呢，它还是很姜文，还是很姜文。那我想可能普通观众看了，大家会有不同的两极分化吧。 现在两极分化的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为什么？ 就是首先哈，就是喜欢他的人呢，大家不会去害怕说看不懂他的电影，因为往往看不懂他的电影才能给这一批人带来更多的乐趣。 对， 大家去解密、去分析啊。但是呢，普通的老百姓呢，他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看《一步之遥》，我看《让子弹飞》，我看《太阳照常升起》，天哪，我整个已经晕了 、那个、看不懂。 那个李叔他突然从那个树后面跳出来，前一秒的时候还在吸着香烟，然后后面一秒的时候那个烟已经没有了，但是两个手指还这么夹在嘴边做着同样吸烟的动作，然后李叔究竟是人还是鬼，就类似于这样的很多的所有的细节，大家都会去想。有的人会疯掉，说我天哪，我都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这是？ 对对 对。 但另外一些人就会觉得，哎呀，太好看了！我跟你分析一下，为什么李叔在这是这样的？ 哦、 他这个人的他指涉的是房祖名从小缺失的父爱，或怎么怎么样？大家会去解套、 哦、 解扣、 哦。 但是呢，在邪不压正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邪不压正，我想是第一次啊。当然除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大家都能看得懂的，邪不压正是一个所有的人都能看懂的故事，它不存在这种特别大的悬疑，没有什么反转，然后没有超越时空的跨越各种维度的片段式的切碎重组拼贴，它就是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时序性一个因果序，它讲述的这样的一个在北平七七事变前后北平发生的一个故事。 对， 故事每个人都能看懂，所以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就让喜欢他的人 可能会稍微不满足，但是以前可能觉得不喜欢他的人呢，哎，也说不定没准会觉得，哎，还是挺好， 还可以啊， 挺好看的， 啊、对呀、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喜欢不喜欢就是没有对和错， 是， 就是我觉得完全就是你自己的口味的问题， 审美， 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嗯？ 那我个人我喜欢姜文的东西，我觉得他东西是很带劲儿的、 嗯， 就是无论你们说他是自大也好，他是很狂妄也好，他是太任性也好，但是我觉得他能够用他的方式，把他想表达的东西能够找到合适的东西、合适的途径把它表达出来，而且他是翻译成影像语言， 这很难的， 是很难的，他做到了。然后姜文本身呢，他又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阅片量极广的，他是在他的那个年龄段啊，但是他个人是不喜欢分什么中国第几代、 第几代， 他是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区分的，但是他和他的同龄人，或者是所谓的第五代、第六代，或者是第四代这些导演相比呢，他是有更广阔的视野，他看了很多的这种西方的电影，所以他能够在他的这个电影当中呢，把西方电影美学体系里面很多的技法上的东西，把它不知不觉的把它融入到他自己的作品当中。所以为什么当时看那个《一步之遥》，喜欢他的人会长篇大论的说，哎，我就不服你们为什么不喜欢他、 嗯、 你们不喜欢他是因为你们没看懂他在这里面致敬了《教父》，你们看懂了吗？他致敬了费里尼，你看懂了吗？他致敬就是很多人会大家会从影片当中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出现在很多经典老电影当中的电影。其实这一部分呢，我在看《邪不压正》的时候发生了， 也有， 就举一个例子，这是不会剧透的、 啊、 但是这一个场景就是一样，就是我在看到中间突然有一个六国饭店的场景，就是当时几个主人公他们就围坐在一个酒吧里面，酒吧的一个圆桌前面，然后呢圆桌上呢是有一个台灯，就整个那个场景一下就让我想到了卡萨布兰卡、 啊、 卡萨布兰卡在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德军登陆了卡萨布兰卡、 嗯、 然后这个因为之前那个卡萨布兰卡那个区域是法国人的直辖地， 对， 然后德军登陆之后呢，相当于法国军队和德国军队他们就有一种很敏感的关系，究竟谁来主导，谁来掌握这个主控权。所以呢他那场戏就是德国军官和法国军官他们围坐在一个跟这个影片当跟邪不压正当中那个场景，包括美术包括置景环境非常非常相似，你就一看就觉得一下就想到那个场景。然后他们就两个德国军官和法国军官就围坐在那个桌子圆桌旁边，然后中间呢他们是放了一盏台灯，那盏灯就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道具，就是说虽然这两个人看似是很亲密的坐在一起喝酒，但实际上那个灯就是把他们做了一个建立 分割，对， 就实际上两个人他们是心怀鬼胎的，这个人在左边他的灯光是照他的这半边脸是亮的、 嗯、 然后那个人是反过来是那半边脸是亮的，然后他们在灯光的分隔之下，其实他们的关系就已经通过这样一个核心道具，这样的一个景别机位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很清楚了就。 对，那么在《邪不压正》当中呢，哎，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段落，当然它不是两个人围坐，它是围坐了好几个人，但是好几个人这个圆桌中间就是放了那样的一盏台灯，所以我一下我就会想到说，哎，这是不是？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姜文他就是。出处是不是就真的是卡萨布兰卡， 或者说向卡萨布兰卡致敬，还不知道， 对， 还不确定。 但是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你就说是神来之笔也好、 啊、 或者是随意的一笔也好，我觉得都是刻在这个姜文的拍电影的感觉当中的，就是有些东西他不是他刻意去想冥思苦想或者什么，可能就是他以前不断的积累， 嗯， 包括他后面自身的很多的创作的灵感，他就是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了。但是这个东西你看了你不会觉得陌生，因为好东西可能好多人他都会这样去拍。 对， 所以就你说那个，所以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好不好看，我说不好看其实是很不公平，因为邪不压正它是一个从影像语言上它是一个很高级也非常讲究的一个电影，就是无论是它的摄影还是它的美术 包括它整个的灯光，它的灯光，包括它整个的那个色彩，然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的走位什么，它都是非常精确，非常注重细节的，是很讲究的。那么我说不喜欢呢，是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技法和故事之外呢，就觉得姜文应该把他的那个韧性啊，再更放得更开一些，就是他这次是把自己稍微搂住了一点了。我是其实反而希望他让自己更放飞，更放飞一些。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应该像一步之遥一样。 他可以说得更，但是我其实来的路上，你知道磊磊，我也在想，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影片它是改编自那个张北海先生的 侠隐 小说《侠隐》。 嗯， 那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姜文还是在试图去呈现。还原一些小说当中的一些景别、一些内容，但是也不是，因为他电影拍出来和原著小说其实差别好大的。 很多朋友，我的朋友圈当中就说看完电影之后，好像跟侠隐没什么多大关系。 他就是 几个主要人物 背景和主要人物，但是主要人物其实他的人设，包括人物的性格，包括整个的主题，甚至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都不一样了。 侠隐他呈现的是一个特别悠哉悠哉的一个旧时的老北京，就是无论你经过了多大的动荡、战争什么都无所谓，这个城市依旧是慢慢的。悠哉悠哉的在过他的小日子。所以在张北海先生的小说当中，为什么高晓松当时看了这个电影，他就会说我觉得怎么少了那些东西，怎么那是那么多的小吃怎么都没了，都哪儿去了、对，然后姜文说我不是来拍小吃的，我是小吃拍留给你。他说他想拍的是更多的，我认为我看过电影之后呢，我的理解是他想拍更多的刀光剑影的东西。 是。 所以他的旧时的北平呢，其实他是还原了一个我们想象力当中的一个特别美丽的、特别漂亮的一个老北平。但是你说他真的就是100%的北平吗？其实也不一定。 当然。 对，然后在他的那个《邪不压正》这个影片当中呢，他的那个我觉得他那个镜头量素材量是很大的，所以他从第一场戏开始就夸夸夸夸特别凌厉的那种快速剪辑。就第一场戏在那个江外，他的师傅一家被灭口被灭门，就几下，就你就感觉顷刻之间哈，就是师傅就头部就中了两枪，然后他的师娘是被劈开了，鲜血直流，然后他的那个师姐一下那个头颅就被一刀就被砍下了，然后那个头颅唰一下就闪过荧屏飞出去了。但是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感觉就是顷刻之间就完成了啊。当然这个插一句，这个又是姜文自己一个特有的暴力美学，他跟其他的昆汀啊，跟好莱坞其他的暴力美学大师还不太一样。其他很多人他可能在暴力或者是血腥镜头的这个呈现上，他会比较留恋这种渲染色彩的渲染，或者是这个镜头的长度可能会放得更多一些。他不是啊，他就是我不留恋，我也不去刻意的去渲染，他就是让你点到为止，闪来闪过。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凌厉的剪辑，其实它反而带给观众的这种感受是很震撼， 就更深刻， 更加的冲击。 对， 我当时看到一下那个头颅飞出去的一下，那个场景一下我就觉得来了，这个劲儿来了，你知道吗？对，就是、 这感觉对了， 感觉对了，姜文来了，就这感觉，这是姜文的东西。所以在《邪不压正》里面，你就找不到那个侠隐当中的小说当中那种很 慢悠 悠 的， 慢悠 悠， 它是很快的。然后在小说当中的那个人物呢，他之前是应该是一个就是那个全师，他应该是一个就是饱经沧桑，然后心里面是非常的安静很稳的那么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男人，就是他永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自己该选择什么。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彭于晏呢，他是一个 boy，包括在台词当中也会说，许晴会对他说 good boy。 是，那么究竟这个 good boy 在这部影片当中给我们呈现出了几分的这么一个演技呢？到时候让小爱继续为大家来做评价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十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嗨，高磊好，大家好，是小爱。 嗯，那刚才聊了一下这个邪不压正，他自己看完了两遍之后的一些感受哈。当然了，我 觉得我还没 怎么说呢，是吧？ 聊呢就时间过半了。 接下来咱马上先聚焦一下演员，好不好？ 啊、 哦， 可以。 其实这部影片当中实力派演员非常多，比如说姜文，首先自己就是 廖凡、 柏林影帝、 周韵、许晴，每一个人都奉献了很好的表演。 其中好像最年轻的就是彭于晏了吧？ 嗯 啊，彭于晏在里边演的是叫李天然， 主人公李天然 怎么样？ 其实我给彭于晏打90分， 哇，那么高！ 对，我觉得彭于晏的这一部作品应该是他个人在演艺生涯上至今为止一个最高点 了吧， 一个最高点了。嗯、对、嗯，因为以前我对他的印象其实除了他那个身材好之外，哈、啊，我觉得、啊、对我还是把他定位在就是 偶像派 流量派的这样的一个大的 area 里面。 啊、 但是这次我发现其实。他会用眼睛演戏、 哦、 他会用眼睛去跟姜文去对话了。 嗯哼， 嗯， 这不容易。 对，你会发现他就是姜文心目当中的那个年轻的自己。 嗯、 因为姜文在拍这个邪不压正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童心，不是童心，就是少年心大爆棚。 嗯， 我觉得他就是让彭于晏的这个李天然成就了他自己的一个。还没有失去的青春的那样的一个少男梦，那彭于晏，我觉得他是你会觉得他就在这个角色里面是跟那个角色是完全贴合的，就为什么就是他在他的这个邪不压正当中，他的好几场戏，他会让我觉得被打动，而不是说我只是觉得他腹肌很。马甲线人鱼线我好看、嗯、 或者说长得很帅并不是这 个不是其实我已经甚至不会太去在意说他在披着那个很薄的那个斗篷、嗯、然后在 屋檐 飞檐走壁上去裸奔我都不会去在意他是不是裸奔、嗯、但是我会在意说他跟那个关晓彤他们最后那一场戏然后他会特别让你意想不到的他会说那要不然我跟你走就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个面部的表情其实是很丰富的、 嗯、 然后他最后问那个关晓彤他说你不爱我吗然后关晓彤回答说你这个傻瓜说那个子弹是假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一边在欣慰的笑一边在眼睛在流泪、 嗯、 就他已经是进入到了那个真正是用演技去取悦观众的这个阶段了 他真是进入这个角色 所以在结尾最后那一场戏的时候我会觉得走出影院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好遗憾啊其实你特别希望一个 happy ending 嗯 但是他还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留白 对 没有让你像小说当中那样让他们两个人就那么密切的就在一起嗯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姜文本身夹带的小私心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爱周韵然后他对于女性是很尊重的所以在他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女性的角色是其实是非常光辉的 很美 首先是很美、 嗯、 另外你会发现其实姜文在他的电影当中他会去调侃去调戏男性 哦， 他会觉得他自己也是男性但是他会觉得你们这些男人好笨呐、啊 哦， 傻傻的他会以这样的一种 角度、嗯、 他去给你去塑造这些人物包括在邪不压正当中也是一样的其实他最后他通过李天然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就是人性当中光辉的一面或者是这个力量从何而来他往往还是来自于女性就是影片当中的两个女性许晴饰演的这个凤仪和周韵饰演的这个关大娘、 嗯、 就两个女性她们都是给予了这个主人公特别关键的行动的这个力量就如果没有她们的存在可能就没有李天然也没有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发生所以姜文他说他对于女性是仰视的那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就是周韵和这个许晴就演了红玫瑰和 白玫瑰 两个不同的女性的侧面、 嗯、 两个侧面都是非常的美好一个就是湿哒哒的那种充满了 荷尔蒙充满了女性的这种吸引力，让人充满了情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交际花，即便它代表的是这个资产阶级的物欲横流的这样的一批人，但是他在面对李天然，他在面对他让他心动的这个似乎是爱情的时候，他是可以去牺牲自己的。 哦， 你会让他感，你会为他感动。 对， 然后周韵又不一样了。周韵在小说当中，其实他和李天然之间，他们有很多很亲热的这样的一些段落。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是高高在上的。其实他会那个姜文拍的时候，他就会让观众觉得，我们对他永远是在仰视，他是一个女神 啊。 包括他很多的细节，就是电影语言的设计，就是大家仔细去看电影，你会发现在影片的前半段，周韵和李天然周韵和这个彭于晏。两个人物的对手戏啊，他们的两个人的位置永远都是周韵在上面，李天然在下面，彭于晏在下面，就永远他们在屋顶上屋檐上的时候，周韵永远都是站在那个台阶的高处，然后彭于晏往往都是在仰视他。因为在那个时候彭于晏他还是一个 boy， 李天然他还是一个 boy， 他还没有搞清楚他的国仇家恨，他自己他的勇气究竟从何而来。他那个时候他是胆怯的，他是需要去找到方向的。虽然他觉得他可以去做一个侠客，但他不是一个侠客。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大娘看他，他会觉得我是在俯视你，在内心的精神的灵魂的层面，我是在引导你。然后之后他就不断的去引导这个李天然，你应该去怎么样，你应该去报仇，你不能同时杀死两个人，你至少可以先杀死一个人啊！你应该去找到你的勇气，你就应该现在去把日本人给杀死。彭于晏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因为周韵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些引导，他才能够变成后面的那个英雄。就所以在女性的光辉，然后女性的这个女神般的这个气质，在周韵的这个角色上，她是特别1000000000的把它呈现出来了。但是呢，当你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李天然听了周韵的话，他把那个日本人那个粮仓棉花仓给炸掉了，回来之后，有一个镜头是他俩在钟楼里面，然后周韵当时温好了酒，在暖光的照射下，脸上我们感受到散发出光芒，然后李天然回来了。这时候周韵坐在这个地方，然后李天然是站着，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俩的位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这个时候因为他把那个日本人那个棉花仓给烧掉了，他杀掉了日本人，他已经做到了，他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做到了，他已经从 boy 变成了一个 man、 yeah. 所以他很骄傲的，他站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他是站着，那个女人是用周韵这个时候 是 对，周韵这个时候反而是就变成了一个小女人，娇滴滴的温好了酒，在等他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没有通过说台词啊，或者是很直接的这种信息， 对， 丢在观众的脸上。但是其实就是电影当中演员的表演呐、影像的语言呐、机位啊，然后演员之间的站位啊，就是各种电影的手法，其实它都存在。 其实他很用心的， 非常很细节。那么对，然后那么当然这个人物就是其实就是姜文邪不压正的核心，就是隐侠啊，侠隐，我老是隐侠，侠隐是小说的名字哈，就是他讲的是隐匿在这个大势当中的这个侠客。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看邪不压正的时候，姜文他没有去拍侠客，甚至你会觉得姜文都是不太在意，就侠是什么东西啊，我不在意侠是什么东西，就我其实是用一种特别调侃的方式，我把我想去调侃的人物，我把它放到这个电影当中。当然每一个人物可能他的背后他会有一种指涉，他指涉的是在七七事变的前后，在北平那样的一个军阀混乱割据，然后又是间谍，就是到处都是布满了间谍的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乱世环境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抗日救国的一个故事。但是他会有人物的影射日本人，影射美国人，影射资产阶级，影射什么什么这个原来是武林人士，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可能突然一下又被迫不得不去选择，我是遵从我武林的规矩，我的道义，还是说我就服从于现在这个环境去做选择。 他会有这个，但是他把它搞得很轻松。那么这种轻松的方式其实就是特别姜文的方式。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在说，就看完电影之后都在说，天哪，那个某著名影评人上了那个电影还演了一个角色。 对对，还演对最后的时候是吧， 史航演了一个角色，他在这里面的台词就是赤裸裸的，就是去讽刺影评人的，实际上去调侃你的。但其实这个影评人的这个台词，包括这个角色他在或不在，有或没有，其实跟李天然的这个主线故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那姜文他就是任性嘛。那我想说你一下，我就说你一下嘛。那我就放到我的电影当中嘛。对，这就是 人家当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恶趣味。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的恶趣味。但这样的恶趣味，就是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会心一下。你看，这就姜文又来了。 嗯。 然后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你看他就越来越夸张了哈，已经 越来越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想怎么拍怎么拍，就会那样。但是 anyway， 就是他会以他的那个人物为主体，所以在邪不压正当中呢，我认为是没有侠影的，只有人影。他讲的是隐藏于世的这些人物，不同的人物，然后每一个人物呢，其实在姜文的这个改编之下呢，反而会让影片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小说当中是很实的，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故事，没有悬疑，但是在姜文的这个改编的电影当中呢，他会有信息上的断裂留白。 嗯， 他不会去给你特别完整的去交代每一个人的人物背景，然后你可能会根据他的呈现出来的这几场戏，你观众会自己去脑补去猜，你会去猜姜文饰演的这个蓝先生，他究竟是亦正亦邪，他背后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后那个关大娘，当他在那个钟楼当中，然后后面远景当中是炮火连天在燃烧，然后燃烧的火光映衬在他的脸上，也是那种散发着那种革命的光芒哈，就感觉那个一腔热血似的。然后他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的爸爸怎么样。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其实在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那个时期确实是有一个女侠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物。然后姜文还曾经说是想把那个女侠客的故事把它搬到电影当中，那实际上其实他就是把那个故事那个人物把它镶嵌到，把它和这个关大娘合而为一体了。 对对， 但是他并没有去给你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很全貌的一个介绍，说他 就是谁谁谁 谁谁谁，所以呢就变成了因为信息的切割，因为信息的流失和空白，所以观众呢才能会感觉说，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它的那个层次很深厚，它不是说你一下看完了就完了的。然后另外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 tips， 就是小的提示，就是如果你是结合那个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一起来看的话，你会有更多的发现。 为什么？ 你会觉得特别的 amazing。我就不太多剧透了。 哦哦。 但比如说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时间段嘛，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37年。 对。 然后前面两个故事的发生，一个是在1921年，一个是在1922年。然后他在里面会有一些台词，然后比如说他会姜文饰演的那个蓝先生最后那个他会有台词交代给你，他以前有两个儿子，然后一个是死于了什么什么，一个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死了。然后你再想一想前面两部电影当中的主人公，你会突然哇，你会觉得天哪，这个时间点，然后地点，人物，时间 就对上了， 事件就对上了啊！你会觉得其实里面很多特别特别缜密的一些链接， 对对， 一些链接，就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把这个三部曲当成是一个电影的一个相关联的几个部分一起。 对，他说这个民国三部曲并不是空说的，它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 有一些是真的是有联系，真的是有联系。然后包括就是在影片当中，除了民国三部曲的联系，其实他也一直不断的是在关联他自己的。 对对对，我 扣他自己 之前也看到了很多影评人就说，其实看姜文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元素， 对， 是他经常会运用到他每一部电影当中的，他会有一些延续性。比如说火车这个元素， 火车 很多都会有，屋顶很多都会有，还有就是大烟囱很多都会有，就甚至刚才你说的就是人的臀部屁股， 对， 它也会有 足部啊， 对对对， 它都会有。 不同的调侃，其实这就是姜文很调皮的，就是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男孩、啊、一个 boy， 然后他在呈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那种特别绷得很紧啊，哦，就是很认真严肃的来拍，不是，他其实就是那种很轻松的来调侃。你看我看这个邪不压正的时候，其实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去去看影片的时候，你们可以去自己去挖掘里面很多小细节、嗯、比如说哈、啊、这都不涉及剧透 啊， 一些很片段的一些信息，里面那个亨大夫，就是李天然的那个养父，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尸体呢上面是盖了一个白色的床单，然后床单上放了一顶帽子，帽子下面是一滩那个血迹，他是当时是一个快闪而过的一个俯拍镜头，那个镜头一下就把我抓回到了太阳照常升起，黄秋生去世，黄秋生死后他的尸体陈列在那个户外那样的一个场景，他几乎是对照，几乎都是相互呼应的、 哦、 包括他那个帽子和那个血迹那个放的那个位置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 对对，然后包括他里面很多的这种隐喻和指涉，包括很多核心道具，然后在太阳照常升起当中，他有很多的那个在那个就是黄秋生练的这一部分，他会有很多的什么黄瓜啊、西红柿，很多的水果，胡萝卜， 嗯嗯， 然后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最后那个李天然和周韵他们有一场特别温馨的一场戏，在屋顶的时候，哎，他们也在拿着黄瓜，拿着西红柿，就很多，你会想到，马上就想到。然后这里面出现的大烟囱，它长的那个样子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马小军掉下去那个大烟囱一模一样 ， 那个样子，那个烟囱的样子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包括就是你刚刚讲的火车， 啊、 然后屁股也是在这里面，他屁股出现过好几次，就是许晴饰演的这个凤仪，他第一次就是打针的时候就出现过，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湿漉漉的那种诱惑，完全是那种荷尔蒙，满屏都是荷尔蒙的那种感觉。然后之后呢，他就调侃那个廖凡演的那个大反派， 嗯， 朱显龙，他最后和那个李天然对决的时候，也是不经意之间他的屁股就被一个碎玻璃就扎进去了，然后他就啊一个大叫，然后不经意之间就给了那个屁股一个中近景，就是很多这种，其实你说他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吗？没有，但是姜文他就喜欢这么玩， 就玩这些， 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符号。你看在那个《让子弹飞》里面也是啊，就是那个更搞笑，就更飞，就是最后那个葛优饰演的那个师爷 啊， 他最后不是被炸死了吗？ 对对对， 他被炸死之后，他是人被炸成几半了，然后他的头和上身是在树上挂着， 啊、 然后他就问那个姜文说：“我的屁股呢？”他的屁股已经被炸到那个埋在那个一片瓦砾当中了，也是屁股就分家了。就是那个也是在讲屁股，就都不一样，但是都好玩儿，这都好玩儿，所以就是熟悉他的人就会说，你看就是特别姜文， 嗯， 就是特别搞笑，特别好玩儿。但是不熟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那这部分好像跟那个主题 没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拍、啊？ 对对对，而且你前面一部分刚刚在说这个事儿，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到这个事儿上来了？ 你这跳跃思维太过分了。 他就是很跳跃，很跳跃。但我觉得就是邪不压正呢，就是他是一个和其他的影片相比，和前面的两部相比呢，他更加的就是我刚讲的那种 boy 一些，他更多的是把一些青春时期这种男孩子少年的这种懵懂，然后这种充满了荷尔蒙，充满了激情，但是真正在很多关键事情上面呢，有可能又犹豫不决，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到说能够去有个担当，就是然后碰到那个心爱的女人又很害羞很亢奋，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他把它呈现出来了。他之前的那两部的主人公还相对来讲还稍微的会成熟一点， 对，成熟很多。 其实反而在他的电影当中，女性是会都是熟女，从第一部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宁静饰演的那个米兰 啊。 他就是比马小军要 成熟的多， 要成熟嘛，对吗？然后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湿漉漉的那个谁啊，然后之后那个刘嘉玲，然后到现在的这两位，其实都是熟女。其实我觉得姜文他一直会对那个成熟的女性会有一种仰视，然后会被他们吸引，所以他一直在他的影片当中会去歌颂成熟的女性，这样，就是。一说就收不住， 对对，说了很多很多。 对，邪不压正里面，你看我当时记了好几瓶啊，邪不压正。 告诉大家，真的是就小爱，他会躲在电影院的某一个角落，他怕影响到别人，他把手机又调到很黑的屏幕，然后呢，看第二遍的时候，他会做非常详细的笔记，某一个段落他觉得应该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他就会记下来。他手机真的好几页，刚才给我看了，相当的用功。 一般第二遍的时候会这样，就是可能有一些细节吧，就能够看得更真切一些。 对 啊，我对姜文真的是，姜文电影真的是真爱。 是的，是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也想跟你再分享一个话题，你也用你自己非常怎么讲真实的想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对这部影片充满了期待。之前呢，评分好像都非常高，八点几，但是随着影片的上映，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现在呢，某一些评论网站的评分已经掉到了7.1、7.2，甚至有朋友呢就在说，哎呀，赶紧去看吧，你要再不去看，可能到6点几，因为很多人可能一看六就不会去看了，就普通的观影者啊。你平心而论，再给姜文推广一下这部《邪不压正》吧，好不好？ 我首先我觉得大家看电影啊，首先我觉得根据评分去看电影，就首先就是一个悖论， 对 它是一个不公平的。而且电影呢，它是一个特别个人化的东西。电影像大家相信我，就不要相信像我们这样的影评人，不要相信我，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感受， 要相信你的眼睛和 你的 心， 你的审美， 对， 然后你的喜好，你内心的感受， 是 所以它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选择。那我只能说我自己，我觉得姜文的这个影片，它达不到我的需求要求，没有满足我，因为他还不够嗨，他可以玩得更任性一些，他越任性我就越喜欢他，因为我就是喜欢那样的。 这就是你喜欢他的理由。 对，但是呢，同时呢，很正规很客观的说呢，他是一个就是在影像上他是一个很高级的很有追求的，包括他里面很多的斯坦尼康镜头，然后在那个屋檐上，很多的大概有7、8场屋檐上的戏，其实是很难的。他要求就是你捕捉到主人公的那个状态，飞檐走壁的状态，但是呢他要求你能够把那个屋檐能够拍出来，能够展现你是在屋檐上，而且他又需要有些镜头需要后面的天空，然后太阳，就是很多这样的场景，其实对于摄影师来讲其实要求是很高的。又有点说的有点多，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制作其实是 非常精良， 很高级的。 对， 所以就是而且他里面确实也是有很多很姜文的东西，一如既往的很姜文的东西。就是大家不要把它神化，不要把它神化， 就当是一部电影看。 对，你就当做是姜文的一部新的电影去看，我相信你还是会喜欢它。因为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们整场我身边的两个女生一直都在笑，一直都在笑。 这就是看懂了。 我觉得它里面很多台词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很轻松。他就把一个张北海一个老先生，他原来是一个挺老套的一个很慢的一个属于老年人的东西，他把它拍的就是很炸裂，很快，然后很多台词也是很有意思。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买票去看。 当然了， 对， 这就是姜文的风格。有人说姜文拍的电影就像一杯醇厚的酒，就让我们去品品这样的一杯醇厚的酒吧。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独立影评人小爱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以后有电影的消息第一时间还要跟我们来分享，好吗？ 好，下次再来。 好，下次见。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以及歌曲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